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圣君品第8-2。世尊，我与如梦如想如光影如阳焰如相如幻如化无蕴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事如梦无蕴乃至如化无蕴？如梦无蕴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如梦无蕴等亦无所有故。如梦无蕴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远离极静无生无灭无染无净觉诸细论真如法界法性实际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事远离乃至法住？远离等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远离等亦无所有故。远离等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若善若非善，若有为若无为，若有漏若无漏，若世间若出世间等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善非善等法？善非善等法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善非善等法亦无所有故。善非善等法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过去未来现在等法即与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等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过去等法，此非过去等法？过去等法名即非过去等法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过去等法亦即非过去等法亦无所有故。过去等法名即非过去等法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何等名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代法？世尊，为无为法。世尊，无为法者为无生无住无灭法。世尊，我与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如是诸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 如是诸意，无所有故；如是诸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与如上所说诸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是菩萨摩诃萨，此是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与菩萨摩诃萨，即与般若波罗蜜多，皆不知不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交戒交受诸菩萨摩诃萨？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名，即般若波罗蜜多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可以故，是两种意，无所有故。此二种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如是诸法，和合因缘，假名菩萨摩诃萨，假名般若波罗蜜多。此二假名，与蕴处界中不可说，乃至于十八佛不共法中不可说，与如梦五蕴中不可说，乃至于如化五蕴中不可说，与远离极静等中不可说，乃至与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声闻僧等中不可说。可以故，如上所说诸法增减皆不可知不可得故。世尊，如上所说五蕴等名无处可说，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亦无处可说，如是如梦等名无处可说，如虚空名无处可说，如地水火风名无处可说，如戒定慧解脱解脱智见名无处可说，如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如来即彼诸法名无处可说，如善非善常无常乐苦我无我远离不远离极静不极静等若有若无名皆无处可说，菩萨摩诃萨名及般若波罗蜜多名亦无处可说。所以者何？如是诸名皆无所住，亦非不住。何以故？如是诸意无所有故，如是诸名都无所住，亦非不住。世尊，我依是意故说于法，若增若减，不知不得。如何可言此名菩萨摩诃萨，此名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我与此二若意若名，不知不得。云何令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交戒交受诸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若以是法交戒交受诸菩萨摩诃萨，我当有悔。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以如是相状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时，心不沉默， 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一住，不退转地，以无所住方便而住。复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诸色乃至识，不应诸眼处乃至意处，不应诸色处乃至法处，不应诸眼界乃至意界，不应诸色界乃至法界，不应诸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应诸眼处乃至意处，不应诸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应诸地界乃至识界，不应诸无明乃至老死。何以故？世尊，色色性空，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性空。世尊，是色非色空，是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诸色乃至识乃至老死，应知一耳。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世尊，四念住，四念住性空。世尊，是四念住非四念住空，是四念住空非四念住，四念住不离空，空不离四念住，四念住即是空，空即是四念住。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应知一耳。复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世尊，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世尊，是布施波罗蜜多非布施波罗蜜多空，是布施波罗蜜多空非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不离空，空不离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即是空，空即是布施波罗蜜多。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应知一耳。复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字，不应住诸字所引，若一言所引，若二言所引，若多言所引，不应住殊胜神通。何以故？世尊，诸字诸字性空。世尊，是诸字非诸字空，是诸字空非诸字，诸字不离空，空不离诸字，诸字即是空，空即是诸字。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 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字。诸字所引殊胜神通，应知一耳。不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法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空若不空，若极静若不极静，若远离若不远离。何以故？世尊，诸法常无常，诸法常无常性空。世尊，是诸法常无常，非诸法常无常空。是诸法常无常空，非诸法常无常。诸法常无常不离空，空不离诸法常无常。诸法常无常即是空，空即是诸法常无常。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法若常若无常，乃至诸法远离不远离，应知一耳。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法真如、法界、法性、平等性、离生性、实际。何以故？世尊，诸法真如，真如性空。世尊，是真如非真如空，是真如空非真如，真如不离空，空不离真如。真如即是空，空即是真如。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诸法真如，乃至实际应知一耳。复次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何以故？世尊，一切陀罗尼门、陀罗尼门性空。世尊，是陀罗尼门非陀罗尼门空，是陀罗尼门空非陀罗尼门。陀罗尼门不离空，空不离陀罗尼门。陀罗尼门即是空，空即是陀罗尼门。由此因缘，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应知一耳。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我所执所缠扰故，心变诸色，诸受想行识，由此住故，与色作家行，与受想行识作家行，由家行故，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承办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我所执所缠扰故，乃至心变住一切陀罗尼门，住一切三摩地门，由此住故，与一切陀罗尼门作家行，与一切三摩地门作家行，由家行故，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常伴一切之智。何以故？世尊，色不应摄受， 受不想行识不应摄受，色不应摄受，故变非色；受想行识不应摄受，故变非受想行识。所以者何？色受想行识皆本性空故。世尊，乃至一切陀罗尼门不应摄受，一切三摩地门不应摄受，一切陀罗尼门不应摄受故，便非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不应摄受故，便非一切三摩地门。所以者何？一切陀罗尼门及三摩地门皆本性空故。世尊，其所摄受修学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摄受故，便非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本性空故。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以本性空观一切法。作此观时，心无行处，是名菩萨摩诃萨无所摄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胜，广大无量，能及无边无碍作用，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其所承办一切之智，亦不应摄受。如是一切之智不应摄受故，便非一切之智。所以者何？以内空故，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故。何以故？世尊，是一切之智非取相修得。所以者何？诸取相者皆是烦恼。何等为相？所谓色相、受相、行识相，乃至一切陀罗尼门相、一切三摩地门相，于此诸相而取着者，名为烦恼。是故不应取相修得一切之智。若取相修得一切之智者，圣君凡智与一切之智不应信解。何等名为彼信解相？为与般若波罗蜜多深生净信，由圣解力思量观察一切之智，不以相为方便，亦不以非相为方便，以相与非相俱不可取故，是圣君凡智虽有信解力归去佛法，名随信行，而能以本性空悟入一切之智。即悟入矣，不取色相，不取受相行识相，乃至不取一切陀罗尼门相、一切三摩地门相。何以故？以一切法自相皆空，能取所取，俱不可得故。所以者何？如是凡智不以内德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外德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内外德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无智德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不以愚德现观而观一切之智，亦不以不得现观而观一切之智。所以者何？是圣君凡智不见所观一切之智，不见能观般若， 不见观者，观所依处即起观时，是圣君凡至，非于内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非于外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非于内外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亦非离色受想行识观一切之智，乃至非于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观一切之智，非于外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观一切之智，非于内外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观一切之智，亦非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观一切之智。何以故？若内若外，若内外，若离内外，一切皆空，不可得故。是圣君凡至，以如是等诸离相门，于一切之智深生信解，由此信解，与一切法皆无取着，以诸法实相不可得故。如是凡至，以离相门，与一切之智得信解矣，与一切法皆不取相，亦不思维无相诸法，以相无相法皆不可得故。如是凡至，由圣解力与一切法不取不舍，以实相法中无取舍故，时彼凡至与自信解乃至涅槃亦不取着。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本性皆空，不可取故。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所得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与一切法无所取着，能从此岸到彼岸故。若于诸法少有取着，则于彼岸非未能到。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取一切色，不取一切受想行识。何以故？以一切法不可取故，乃至不取一切陀罗尼门，不取一切三摩地门。何以故？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菩萨摩诃萨虽与一切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总若别皆无所取，而以本愿所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未圆满故，即以本愿所证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未成办故，于其中间终不移，不取一切相故而不涅槃。是菩萨摩诃萨虽能圆满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即能成办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不见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即不见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何以故？是思念住即非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即非八圣道之，即佛实力即非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即非十八佛不共法，以一切法非法非非法故。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虽不取着色，不取着受想行识乃至不取着十八佛不共法，而能承办一切事业。若此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当如是甚地观察。何者是般若波罗蜜多？何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谁知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何所用？ 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审谛观察，若法无所有不可得，是为般若波罗蜜多。与无所有不可得中何所争结？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此中何法名无所有不可得也？善现对曰：所谓般若波罗蜜多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法，无所有不可得，有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色法无所有不可得，受想行识法无所有不可得，内空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法无所有不可得，思念住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八圣道之法无所有不可得，佛事立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法无所有不可得，六神通法无所有不可得，真如法无所有不可得，乃至实际法无所有不可得，欲留法无所有不可得，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法无所有不可得，菩萨法无所有不可得，诸佛法无所有不可得，一切智智法无所有不可得，有内空故，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能做如是审谛观察，诸所有法皆无所有不可得时，心不沉默，亦不忧悔，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缘故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善现对曰：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知色，离色自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自性，如实知布施波罗蜜多离布施波罗蜜多自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乃至如实知十八佛不共法离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乃至如实知实际离实际自性。舍利子，由此故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者是色自性？何者是受想行识自性？乃至何者是实际自性？善现对曰：无性是色自性，无性是受想行识自性，乃至无性是实际自性。舍利子，由是当知色离色自性，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自性，乃至实际离实际自性。舍利子，色亦离色相，受想行识亦离受想行识相，乃至实际亦离实际相。舍利子，自性亦离自性，相亦离相，自性亦离相，相亦离自性。十舍利子为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素能承办一切之智？善现报言：如是如是，诚如所说。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素能承办一切之智，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无生成故。 舍利子言：何缘诸法无生无成？善现对曰：色空故，生即成伴，俱不可得。受想行识空故，生即成伴，俱不可得。如是乃至，实际空故，生即成伴，俱不可得。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学，则便渐进一切之智。如渐进一切之智，如是得身清净，得语清净，得意清净，得相清净。如获得身与意相四种清净，如是不生贪嗔痴慢缠诓悭贪渐去俱行之心。是菩萨摩诃萨由常不生贪等心故，毕竟不堕女人胎中，恒受化生离险恶趣。除为利乐有情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禁佛土，乃至正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常不离佛。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如是功德胜利，当学般若波罗蜜多，无得暂舍。第二分，形象品第九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行色，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是行其相；若行色常无常，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常无常，是行其相；若行色乐苦，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乐苦，是行其相；若行色我无我，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我无我，是行其相；若行色净不净，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净不净，是行其相；若行色远离不远离，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远离不远离，是行其相；若行色极净不极净，是行其相；若行受想行识极净不极净，是行其相；若行四念住，是行其相；乃至若行十八佛不共法，是行其相；若作是念，我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所得故，是行其相；若作是念，我是菩萨，有所得故，是行其相；若作是念，有能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所得故，是行其相。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等种种分别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无方便善巧故，非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色住想圣境，则与色作加行；若与受想行识住想圣境，则与受想行识作加行。由加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及后世苦。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与眼处乃至意处住想圣境， 则于眼处乃至意处作加行，若于色处乃至法处住想圣解，则于色处乃至法处作加行。由加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及后世苦。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眼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住想圣解，则于眼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作加行，乃至若于意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住想圣解，则于意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作加行。由加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及后世苦。若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住想圣解，则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作加行，乃至若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住想圣解，则于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作加行。由加行故，不能解脱生老病死、愁叹苦忧恼及后世苦。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无方便善巧故，尚不能证声闻独觉所住之地，况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此名无方便善巧者，成就种种无方便善巧故，诸有所作皆不能成。十，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对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有方便善巧，故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受想行识，不行受想行识相，不行色常无常，不行色常无常相，不行受想行识常无常，不行受想行识常无常相，不行色乐苦，不行色乐苦相，不行受想行识乐苦，不行受想行识乐苦相，不行色我无我，不行色我无我相，不行受想行识我无我，不行受想行识我无我相，不行色净不净，不行色净不净相，不行受想行识净不净，不行受想行识净不净相，不行色空不空，不行色空不空相，不行受想行识空不空，不行受想行识空不空相，不行色有相无相，不行色有相无相相，不行受想行识有相无相，不行受想行识有相无相相，不行色有愿无愿，不行色有愿无愿相，不行受想行识有愿无愿，不行受想行识有愿无愿相，不行色即净不即净，不行色即净不即净相，不行受想行识即净不即净，不行受想行识即净不即净相，不行色远离不远离，不行色远离不远离相，不行受想行识远离不远离， 不行，受想行识远离不远离相。不行思念住，不行思念住相，乃至不行是把佛不共法，不行是把佛不共法相。舍利子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是色非色空，是色空非色，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乃至是十八佛不共法非，十八佛不共法空，是十八佛不共法空非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不离空，空不离十八佛不共法，十八佛不共法即是空，空即是十八佛不共法。舍利子，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取行，不取不行，不取一行一不行，不取非行非不行，与不取亦不取。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何因缘故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取？善现对曰，由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不可得。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性为自性故。舍利子，由此因缘，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与般若波罗蜜多若取行，若取不行，若取一行亦不行，若取非行非不行，若取不取，如是一切非行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皆用无性为其自性，都无所取，无所执着，是名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取着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胜，广大无量，能及无边无碍作用，不共一切声闻独觉。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圣三摩地恒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未但于此一三摩地恒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未更有余诸三摩地？善现对曰，非但于此一三摩地恒住不舍，令诸菩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有所余诸三摩地。舍利子言，何者是余诸三摩地？善现对曰，诸菩萨摩诃萨有见行三摩地、宝印三摩地、狮子游戏三摩地、妙月三摩地、月窗相三摩地、一切法海三摩地、灌顶三摩地、法界决定三摩地、决定窗相三摩地、金刚玉三摩地、汝诸法印三摩地、三摩地王三摩地、善安住三摩地、王印三摩地、精进力三摩地、等勇三摩地、入慈定三摩地、入增语三摩地、官方三摩地、陀罗尼印三摩地、无妄师三摩地、诸法等去海印三摩地、遍覆虚空三摩地、金刚轮三摩地、圣窗相三摩地、地窗相三摩地、顺明藏三摩地、狮子奋训三摩地、圣开显三摩地、宝性三摩地、遍照三摩地、不逊三摩地、住无相三摩地、决定三摩地、 无垢灯三摩地，无边光三摩地，发光三摩地，发明三摩地，静坐三摩地，无垢光三摩地，发爱乐三摩地，电灯三摩地，无尽三摩地，具微光三摩地，离尽三摩地，降伏三摩地，除浅三摩地，日灯三摩地，月灯三摩地，净光三摩地，明性三摩地，妙性三摩地，智相三摩地，住心三摩地，普明三摩地，善住三摩地，宝吉三摩地，妙法印三摩地，诸法平等三摩地，舍尘埃三摩地，入法顶三摩地，飘散三摩地，分别法具三摩地，自平等相三摩地，离文字相三摩地，断所缘三摩地，无变异三摩地，入明定相三摩地，行无相三摩地，离一暗三摩地，具行三摩地，不动三摩地，度静三摩地，集诸功德三摩地，决定住三摩地，净妙花三摩地，具觉知三摩地，无边遍三摩地，无等等三摩地，超一切三摩地，发妙观三摩地，散疑惑三摩地，无所住三摩地，舍一相三摩地，引发形象三摩地，一形象三摩地，离诸相三摩地，无余一离一切有三摩地，入一切施舍语言三摩地，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具赤然三摩地，净眼三摩地，无形象三摩地，入一切相三摩地，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无尽形象三摩地，具陀罗尼三摩地，摄覆一切正邪性三摩地，入一切言辞寂寞三摩地，离伪顺三摩地，无垢明三摩地，具坚固三摩地，满月净光三摩地，大庄严三摩地，发一切光明三摩地，定平等三摩地，无尘有尘平等理去三摩地，无争有争平等理去三摩地，无巢穴无标识无爱乐三摩地，决定住真如三摩地，坏身恶行三摩地，坏语恶行三摩地，坏意恶行三摩地，如虚空三摩地，无染着如虚空三摩地。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诸三摩地恒住不舍，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复有所余无量无数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其中恒善修学，亦令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善现富裕具受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三摩地，当知以为过去诸佛之所受记，亦为现在十方诸佛之所受记。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虽住如是诸三摩地，而不见此诸三摩地，亦不着此诸三摩地，亦不念言我已入此诸三摩地，我今入此诸三摩地，我当入此诸三摩地，唯我能入，非于所能。彼如是等寻思分别，一切不起。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定别有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三摩地，以为过去现在诸佛所受记也？善现对曰：否也，舍利子。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不异三摩地，三摩地不异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不异般若波罗蜜多及三摩地， 般若波罗蜜多即三摩地不异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三摩地，三摩地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即是般若波罗蜜多即三摩地。般若波罗蜜多即三摩地即是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平等故。卷第409。